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11:00，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的把你忘记。 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 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里，我都好想和你说， 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如果你也需要人陪，每周三周五晚上11:00，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为你放歌，陪你聊天。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 是吴卓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Calling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 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卓彤。我们是一个关注情感心理健康的节目，每周这个时间呢，我都会邀请一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老师，围绕和情感有关的一些话题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相信这个节目会对您的情感生活有所帮助。你有什么故事和想法，也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黄大庆黄博士，他也是我们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也是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已经有15年了。你好，黄博士。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还是叫你大庆吧，哈，显得亲切一点。这个说到，最近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话题，可能你也注意到了，有一位妈妈现在是在网上特火。啊，是一位这个演员的妈妈，叫这个朱雨辰的妈妈。她之所以火，是因为她在一次节目当中呢，表现出来了一种对于儿子那种爱，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惊讶背后又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困惑。对于这个事件，你有没有一些了解或者是关注？ 我也是听朋友谈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就是后来我也看了看，好像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妈妈特别，朱雨辰的妈妈特别爱她的儿子。 嗯， 我听过几个表现，比如说她妈妈几十年如一日的，做什么呢？早晨4点起来，给她熬梨汤。 哎呦， 几十年如一日 啊！ 然后还有呢，就是朱雨辰的妈妈就是不让她 做饭， 嗯， 然后朱雨辰去哪儿拍戏呢，他妈妈都跟着，第一件事情就是造一个厨房 啊，去哪儿拍戏就去哪儿造一厨房， 对，然后给他儿子做饭，亲手给他儿子做饭，无论是五星级宾馆还是荒郊野外都一样。 那朱雨辰的反应呢？ 朱雨辰其实我觉得他有点无奈， 嗯， 尤其是说他妈妈追着给他这个无论在哪儿拍戏给他做饭这个事情， 嗯， 好像我看到的是说朱雨辰说他当时之所以考中戏，原因就是想离妈妈远一点 啊， 怕妈妈管的照顾的太细致了嘛， 嗯嗯， 但是没想到他妈妈还是追着一直追在他身边， 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呢，从母亲的角度来说，他把爱给予自己的儿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的表现方式和就是对于儿子这种控制的这种产生的后果，可能现在我们想起来的话应该说是一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其实呢想从这个故事啊去谈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的男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妈宝男，或者说就说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男人依然还会生活在母亲的这种不能说是好像是一种阴影，我认为是一种爱的阴影的里面。那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男人都被贴上了一些标签，比如说什么啊凤凰男啊，这个直男癌啊，中年油腻男啊等等，似乎好像都是一种贬义。那我们这个朱雨辰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很多人也说你看他39岁还没有女朋友啊，还没有结婚，应该说是他自己的问题，除了他的母亲之外。而且呢有很多人说呢，其实现在的中国的男人其实是配不上中国的女人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就引发了我的一些关注了啊。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我非常的生气啊，也非常的愤慨。于是呢就想今天和我们的黄大庆黄博士，因为你也是一个中国男人嘛， 对的 啊，你对于这样的一些说法，对于中国男人现在配不上中国女人，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说法，你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这个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不太切合实际。 嗯， 我觉得可以说有些这个男人配不上某些女人，这应该属于个别现象，但如果一竿子打倒一群人说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这个话确实有，我觉得有点像标题党了。 嗯，有一个节目叫《黑白星球》嘛，那有一位嘉宾就在这个节目当中啊，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几个观点。他说：“为什么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他说：“第一呢，中国男人还不懂得尊重女性；第二呢，他认为呢，中国男人的婚姻的观念跟不上女性的觉醒；第三个是中国男人的魅力不够；第四个是中国男人的性观念比较落后。”对于这四个他认为的这个观点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 好， 第一个，中国男人还不懂得尊重女性，这好像也有点一语盖之啊，而且呢我觉得似乎是有点武断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这个话说的太大而化之了。 嗯， 我不知道您刚才说这个马薇薇，从听这个名字来说她应该是一位女性。 嗯， 我觉得从她的角度她来说，她当然可以说只是说中国男人还不懂得尊重女性。我觉得以她的这种个人的这种价值观或者观念，她来看待男人的行为，或者她要求这个男人应该对她是什么样子的。 嗯， 比如说像西方的绅士一样啊，吃饭的时候要给他搬椅子呀，要给他这个搭衣服啊，要给他怎么怎么样啊。 嗯， 可能有一些这样具体的描述。 对， 如果我说比如说餐桌上吃饭这件事情，如果让所有男人都做到这个样子，那男人就一定尊重女性吗？ 嗯， 我觉得这也应该打个问号。 嗯， 对吧，男人做出了这样的行为是表示在这个场景下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但在心底里是不是真正尊重女性，这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嗯 啊，而且同时我还觉得就是他提到的是中国男人不懂得尊重女性，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概念，在咱们中国文化下怎么叫男人尊重女人，男人跟女人的这种地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觉得这应该是值得探讨的。 对，这其实是涵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 对、 特别是夫妻的关系。 对 啊，因为夫妻关系里面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谁不尊重谁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而且呢，在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的事情上，似乎都能够凸显出来啊，所谓的这种尊重啊。那我觉得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观点呢，还不足以来反驳他。我个人认为来说的话呢，还不懂这个词是不对的啊。 嗯， 很多的行为，我认为是需要提高。就有一些男人啊，可能做什么事情呢太粗心，或者说呢确实是有些时候呢有一点点直男啊，叫大大咧咧啊，甚至是不注重一些细节，不懂礼貌啊。 嗯， 这个呢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的，特别是和西方男人相比啊。因为西方男人你像你说的，他有的时候呢他会很礼貌啊，做出一些很细小的一些动作， 嗯 啊，这种修养会让女性呢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中国男人呢，有时候呢，就比如咱们吃饭的时候，很少有中国男人去把椅子先给你拖开， 对 啊，或者给你哎怎么样， 对 啊，最多也就给你倒点水什么的。 对， 但这到底是不是不懂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探讨一下， 打个问号。 对，那我个人认为呢，中国男人其实也分很多很多种啊。 嗯， 说简单一点，每个地区的人还不一样。 对， 上海人和北京人还不一样， 对， 河南人和新疆人还不一样， 对对对，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表达尊重的方式可能有时候也不太一样。 对，哎，这点我特别的认同， 是吧？ 因为我觉得在咱们中国社会呢，大家有一种不好的这种思想观念，叫男尊女卑。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尊女卑确实有它的一个社会进化或者一个心理原因在呢。 嗯， 你想在古代社会，那一家之主为什么是一个男人呢？因为这个男人是要出门挣钱养家糊口的。 嗯， 女人的职责更多的就是在家这个相夫教子，她不用出来工作，对吧？所以说男人尊重一个女性最大的表现，那就是我能把钱挣回来， 嗯， 然后让我的老婆孩子吃饱穿暖，还过上好生活。 嗯， 那进化到现在这种现代社会啊，女性也开始解放了，女性也出来去工作了， 嗯 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嫁汉穿衣吃饭这种观念，嗯，其实在女人心里还是有的， 可能是从父辈那边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我觉得呢，就是说孩子其实受父母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啊， 嗯， 那么在父母的那一辈里面，像你说的那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对， 就是男人出去挣钱，女人在家里面， 嗯，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辈，甚至我们往下这一辈的时候呢，男女的这种在社会里边扮演的角色其实就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对， 越来越平等，甚至有的时候呢女性要比男性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啊，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会产生那种潜意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女性会认为男人依然是还像过去一样不尊重人啊，或者怎么样啊，这其实是我觉得是要有一段时间来慢慢的把它这些矛盾能够调和，或者是能够消除掉。 对 啊，第二个呢，他说中国男人婚姻观念跟不上女性的觉醒。这个女性的觉醒指的是什么？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但我的感觉，这有点可能有点像这种女权主义的这个意识啊。 嗯， 我不知道女性对这个婚姻的觉醒，可能更多的还是寻求一种平等吧。在婚姻当中，两个人可以，这个女人也有话语权，而不是男人主导的这样一个天下，我的理解是这样。 嗯，对。第三个是中国男人魅力不够，这个好像挺刺激人的啊。 对啊， 啊，特别是很刺激我和我们的大庆老师啊。我觉得大庆老师也是很有魅力的啊，这个说话呀，包括谈吐都很有魅力。他说的魅力不够呢，我认为可能有还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影响。 嗯 啊，认为西方的一些男人呢，说话呀，包括他们的身体啊，包括他们各个方面来说来的，哎，都似乎比东方男人更加有味道，更加强壮。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魅力其实是在于一个是魅，一个是力嘛。你不能光看力而不看魅嘛， 嗯， 对不对？ 对， 魅这个词，我认为是它的一个 核心的 东西，哎，这种味道。当然又说了，有人说了，说这个中国男人啊，这个不爱干净啊，这个味道比较重啊。当然了，这一点来说的话，确实是要提醒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呢，可能男人会认为啊，糙一点，或者说不用那么修饰， 或者是 男人味儿， 哎，有男人味儿。其实现在的女性已经改变了， 嗯， 越来越喜欢那种比较干净，而且呢比较整洁，哎，整洁，还不是奶油小生，是整洁。 嗯， 啊，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确实是要需要我们注意。第四条呢，说了中国男人的性观念落后，这个好像咱们也没法展开聊啊。 对， 他那个性观念落后是指的是什么？ 这个首先我觉得，对于性观念来说，一般男人的观念要比女人的观念更开放。 嗯。 这个是有研究支持的或者调查支持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男性比女性要开放的多。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特像女权主义的一个观念， 嗯， 强调这个在性这个情况就是男女要平等，这样，嗯，这样的一个 女权主义，现在在整个的社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越来越 弱了？ 弱了还是强了？ 弱了。 弱了。 其实女权主义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 啊， 是在美国那个时候，美国的男女比例是失衡的， 哦， 女人比较多，女性比较多，然后男性比较少，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性的声音就上来了， 嗯， 但是随着这个男女比例的这个慢慢的平衡，到现在其实在美国这样的女性的就是女权主义这样的观点它也不是主流的了， 哦，已经越来越弱了。 对。 那在中国呢？ 在中国我觉得大家这个有些人还是打着这样一个旗号，为了能追求一个就是女性的这种主权或者平等吧。 嗯， 但其实我觉得在当今社会，这只能是一个声音，但还不是主流的。 嗯，这期节目呢，我们做的时候其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因为毕竟呢，我和大庆都是中国的男人的代表啊， 嗯， 优秀代表。那当面临这么一个选题的时候呢，自然就会站在中国男人的这一方。所以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很难相信，所有人都听见会很满意或者说很开心。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把自己非常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啊，从另一个声音另一个角度来说一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有网友就提出观点啊，说现今中国男人普遍配不上中国女人的五大论断啊，说这个男人的无能造就了女人的强大，出现了女汉子现象，说中国女人赚钱养孩子一把抓啊。第三个是中国男人的发展脚步跟不上中国女人，导致了高离婚率。第四个是如今中国女人的付出要比男人多得多。第五个是中国的母性教育让男人的狼性变成了娘性。这些话呢听起来呢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如果说你把它定位成一个男人这样一个大的群体的时候呢，就发现其实他们是不对的， 值得推敲的， 是吧？ 嗯， 啊，比如说哪一个你觉得？ 比如说第一个吧，男人的无能造就了女人的强大，出现了女汉子现象。 嗯， 这个话说，再先换句话说，这五个观点如果把男人跟女人对调的话，我觉得也都成立。 嗯，啊，对啊。 其实说是不是，女人的强大并不是因为男人的无能，我觉得那是因为女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嗯， 跟她自身的韧性，跟她的追求，还有这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宽松，允许女人比如出来工作呀，然后在某些职位上对女人不存在歧视啊，比如出台一些法律法规对女性进行保护啊，就这样大的环境，包括再加上女人自己的努力，然后才出现了一些女强人。注意，我说的是出现了一些女强人， 嗯， 并不是说整体上女人完全把男人压倒了， 嗯， 不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在目前的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发现就是说女汉子现象主要出现的原因是在于，分工不同， 嗯， 以及专业不同， 嗯。 啊，就说你从事这个行业可能就需要你具备那样的一个汉子一样的角色或者是一样的条件， 嗯， 而作为女性你要做这份工作或者是要充当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 对 啊，所以呢就会造就有一些女汉子，不能够说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就证明说因为男人做不了这个。 对， 我认为正是因为平等，就现在有很多的职业男女都可以去做啊，无论是管理甚至是一些 体力劳动， 可能是要靠体力劳动，有的女性可能也愿意去做，而且呢她认为比男人做得更好，那也有我们这个社会给了男女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对， 所以才造就了很多女汉子的出现， 就是正是因为这个社会造就了一个平等的工作就业的机会， 嗯， 所以才造就了有些女人从事了一些男人之前为主导的行业。 对， 然后导致了她成为一个女汉子。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宽容，然后允许这女人出来工作，允许女人做一些男人可以做的工作，然后才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 对。另外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于审美的一种广泛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美，过去呢，传统来说，中国的女性的美是那种非常柔弱、娇小、文静。然后呢，你看古代那些画啊， 对对对， 那些描绘的美女都是那样的，啊，低着眉，然后呢，非常的 羞答答 啊，作为侍女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但是现在呢，这个审美呢改变了，我认为呢，就是说女性呢也会去追求一些身体上的一种健壮， 嗯 啊，甚至是一种线条的一些凸显。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嘛，这种叫什么啊，几块肌啊， 啊腹肌。 那么这些东西呢，都造就了很多对于这种美的不同的一种看法了。于是呢，这个很多人去追求不同的美的表达方式。 对， 过去呢只有一种，现在有不同的类型了。那这些美的这种完全不同的呈现，其实这是一个社会进步，或者是男女平等，或者说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新的一种态度，而不能够来反过来说，你看有了这样的一些女人去追求这样，是因为啊你们男人说不行了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对，我也不认同。 对，第二个啊，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说呢，中国女人赚钱养孩子啊，一把抓，你们男人在干嘛？对于这句话，你该怎么看？你应该是深有体会啊。 对啊。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孩子，应该说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就是其实说这样的话， 想拍案而起是吧？ 也不用拍案而起，因为我媳妇也会经常这样说 啊， 就是你看我又上班又赚钱也不比你少，然后我还要照顾孩子，你成天都在干什么呀？ 对 啊，你为这家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啊？ 今天正好大庆老师，你可以借这个节目 吐口水，吐苦水， 可以控诉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女人强调，第一，我跟你同样是去赚钱的；第二呢，是在责备男人，我在赚钱回来之后，我在照顾孩子的这个时间上或者精力上，要比男人付出的多，男人付出的少，他可能在抱怨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这种抱怨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当一个人处于一种非常辛苦的状态下的时候，他会看到某一个地方他需要的没有得到，他就会说出一些让人觉得好像是就自己的心里话。这种心里话来说，是可能是在于他们就在那个工作和或者那个事件当中的一种感受， 对 啊，而不能够把它一概而为之，或者说用来形容一个男人这样一个大的群体。 对对。 啊，另外呢，有人认为啊，中国男性形象当中普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穿得不够时尚，而是非常糟糕的身体管理。啊，就前提就是说，很多女性认为啊，中国男人，有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在很多的一种外表上，或者说身体方面啊，那说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不是说穿得不够时尚，而是糟糕的身体管理，比如说这个大肚子啊，大腹便便啊，邋遢油腻，而且呢，还有一些陈腐的价值观，比如说金钱至上、男权至上、极度自我主义等等，也不是这样啊。就是说，他其实是说到了某一些人 ， 对对对。现在呢，我认为就是中国的男人呢，对于身体的管理是越来越重视了。但是呢，有一些现实情况，比如说工作的压力， 对 啊，而且呢，工作的性质，有的是坐办公室，啊，这个一些行政官员，还有一些天天他只能坐在那儿。他不能动，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可能他们在身体方面呢，就不能像有的像自由职业者啊，有一些就经常会出来可以锻炼身体啊，怎么样？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把身体管理的一些个案，或者说有一些现象，就来形容中国男人，这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 对， 嗯， 而且确实我看过一个调查哈，是说其实什么样的男人最受女人喜欢呢？不是像那个健美明星那样，就是肌肉特别匀称，然后那身材特别匀称，那样的人特别喜欢，而是说年龄稍微中年一点的男人，然后有一点小肚子，这样的男人最讨女人喜欢。 嗯， 而且现在中国男人其实越到了中年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像就是年轻人那样去健身，一定要弄出个马甲线来， 但是他还是越来越会注重养生的。 嗯， 那我觉得这点也是。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确实也要为男生说话，就像刚才五哥说的一样，就是确实男人的压力其实挺大的，又要养家又要工作等等的事情，然后你再要求男人做这个做那，其实男人有时候也有点承受不来啊，也请女生见谅。 嗯啊，对对对，当然呢，我觉得问男人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啊，因为在这个网上呢列举了女人最不能容忍男人的缺点的前六位。第一，前六位啊，诚信欠佳；第二位是不爱卫生；第三个是花钱小气；第四个是风流花心；第五个是缺少礼貌；第六个是自己最大。 挺形象的啊。 这个我觉得这几项问题啊，或者说几个缺点吧，啊，其实多多少少在我们的这个 男人 身 上都有， 也都会有一点点啊。哎，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确实要注意，而且你要了解到女人最不能容忍男人的这些都是哪些，对吧？比如说还有一些可能是女人呢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长相不帅、花钱随意，或者是喜欢抽烟，或者是身高不够，这些呢也都是男人的所谓的缺点，但是呢女人不会特别在意。但是他们最在意的前六位，第一个诚信欠佳啊。诚信欠佳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伴侣，对自己的爱人忠不忠诚的问题。 说谎， 对， 说谎的问题，女人最不能容忍男人的就是说谎，这是第一位。 对，不对，我说实话、 啊、对。第二个没想到是占第二位的，不爱卫生。 这个我能理解， 是吧？ 因为以前老多这个就是有人也跟我咨询，就女生说我这个老公之前谈朋友的时候还觉得还行，但一结婚怎么就发现，比如说进家就乱扔袜子、乱扔鞋，然后、那个、 也不洗澡， 也不洗澡 啊，也不刷牙， 不刷牙 啊， 或者说那个床那个不让他坐，或者换了睡这家居服再坐，他这进了门就坐 啊， 一下一屁股就坐脏了。的确，男人确实有这样的行为。 对，这个要检讨 啊，这个要检讨，这个要检讨。 第三个是花钱小气，但是这也分很多种，是吧？ 嗯 啊，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女人还是希望男人大方一点， 尤其是对女人嘛。 啊、对对对，啊，风流花心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嗯 啊，缺少礼貌呢。也让自己的女人觉得很没面，是吧？而且呢，就是可能这也是一种修养问题。 对， 自己最大呢，我觉得好像这很难用一个很准确的词来描绘的是什么 啊？ 就说你是一种叫什么呢？ 其实，比如说现在花钱小气、缺少礼貌、不爱卫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最大的一种表现， 嗯， 对吧？ 嗯， 我在家里我最大。所以花钱我说了算，我不愿意给你花钱、在家里我最大，所以我自己的卫生习惯这个都无所谓，你愿意接受就不接受，不愿意接受就不接受，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还是这种男尊女卑思想的一个遗毒吧，算哈。 对对，一定要肃清这个余毒， 对 吧？我们听首歌然后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男人和女人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目前一直有人在谈论的叫妈宝男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这首歌就叫《丑八怪》，待会儿见。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 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我想问问我 这些年我经常问自己，你是否还要回去。 一开始 我很坚定，可后来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如今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见你，我想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 我只希望我们还能在回忆里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所以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此刻我只想告诉你， 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 好想和你说 我的梦。 是吴周董。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是吴周董，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ny You，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继续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我们一起关注情感心理健康。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长期从事心理健康和咨询工作的黄大庆黄博士。你好大庆。 五哥好，各位听友好。 嗯，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一些就是女性看男性，特别是看中国男人的一些不爽之处啊，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啊。 嗯， 其中呢其实引发这个讨论的原因是因为呢现在有一种男性似乎被女性很唾弃，就是叫妈宝男。好像妈宝男似乎好的所有的女性都不喜欢，这个原因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女人如果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你是一个妈宝男的话，那我觉得他好像似乎是在跟另外一个女人争夺你一样啊， 两个女人在争夺一个男人的感觉。 是是是。那么说到妈宝男呢来说的话呢，其实前面的时间呢有一个社会调查中心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对2002名受访者呢进行了一个调查，61%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妈宝男，57.5%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妈宝女。哎，你看不仅有妈宝男还有妈宝女啊。 嗯， 这有一个大四的学生叫王山，他就说了，他说呢 经济上依赖父母还算正常，但如果精神上也依赖父母就是妈宝啊。他说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有一次他们班上的一些同学啊遇到了一个诈骗，当大家非常焦虑的时候呢，这个班长就给他妈妈打电话了，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这王山就说，大家觉得班长的这种行为很妈宝，您怎么看这个妈宝的一些行为和妈宝的这样的一些称谓的？难道我们真的是有这么多人都有妈宝的情节吗？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妈宝男还是妈宝女，其实重要的就是体现的就是孩子跟母亲的这个关系。 嗯， 而且这个关系体现在哪呢？体现在于母亲可能过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过度的这种关爱甚至是溺爱，然后致使孩子呢缺少了这种独立性，然后孩子呢是以母亲马首是瞻，什么事情呢都需要经过母亲的这种点头允许，任何事情都要遵循母亲的意见，然后生活上呢也变得可能更无能，就是自己也不会洗衣服做饭，什么都不会，完全都要依赖于母亲。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就像刚才五哥说那个精神上的或者心理上的跟母亲没法独立，没法分开。 对，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孔雀镇》啊，讲的就是男主角在母亲的控制下长大，导致他非常压抑和自闭的那种性格，应该说他的生活是非常扭曲的。我个人认为妈宝的这个现象呢和母亲的强势有关系。 嗯， 就是母亲的强势有时候并不表现在她的好像很厉害上，她有时候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比如说朱雨辰她妈妈，她的每一段感情她都要介入，而且她用她的生命在爱她的儿子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儿子来考虑的。 嗯， 其实这种也是一种强势，为什么呢？因为她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和你的生活完全融为一体，这种占有其实也是一种强势，我个人认为。 绝对是一种强势。 嗯， 我觉得不仅仅是也是，绝对是一种强势。 嗯， 这种我觉得就完全真的是属于这个，我就像朱雨辰那就属于被动的妈宝男了，有点。 嗯， 他妈妈呢就是真的是出于或者是恋子情节，或者出于对，说好听点可能出于对儿子的爱吧，关心啊，所以想对儿子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他的情感都要插手，只要是妈妈喜欢的儿媳妇，哎，儿子就得接受。 嗯， 但是儿子喜欢的这个女朋友，妈妈就要千挑万选，然后来挑刺儿。妈妈不接受，你们的感情就不能成立。 嗯，你觉得导致妈宝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可能是母亲的强势，但是它真正的核心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是因为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以及子女数量的减少，让父母将过多的精力放到了孩子身上？那过去呢，像我父母他们那一辈的家里边的子女都特别多，七八个，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呢可能就两个。那么现在很多的家庭是只有一个孩子，是不是因为这个子女数量的减少导致了父母不得不把他们的爱放在一个人身上，于是出现了妈宝男妈宝女这样的现象？ 嗯，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社会这个大发展的一个产物。 嗯， 就像五哥说的，那像过去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经验，或者是子女很多的情况下，父母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照顾孩子的时候，有这种现象啊，这是一个。 嗯， 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原因还是在母亲。 嗯， 就是母亲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精力都投入在孩子身上，而忘记了她把她的精力应该投在自己的丈夫身上，或者投在他们夫妻关系身上。 嗯， 其实像朱雨辰这个案例也是，就我就在想，她爸爸在哪儿？ 嗯， 她妈妈为什么对她爸爸就是不多爱一点呢？如果她把她的这些就是爱她儿子这样的一些表现都放在她的这个，别说都放在80%都放在她的老公身上的话， 那有可能是因为她儿子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嗯，他的妈妈就觉得呢，哎呀，我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寄托，我要把我的儿子培养成我希望的那个男人。说不定他早就对他的老公已经失望了，已经找不到那种所谓的那种感情了，于是呢把这种感情啊合二为一放到了自己的小孩身上。 对，的确哈，知乎上还有这样一个话题，说小三儿跟原配有可能是一个人。 这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原配可能就是自己的妻子，那那个小三是谁呢？也是自己的妻子，但这个小三是在自己母亲的这个眼里。其实我觉得这正是老多妈妈做错了的地方，就是即使你对自己的老公在某些方面你觉得我不认同或者看不下去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不是说跟他敬而远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让老公哎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么放任，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你应该是抱着更加积极建设的态度去改善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跟你老公的关系很好，那其实对孩子也是一个 很好的榜样，孩子呢也不会形成妈宝男，而且孩子也会有一个正确的这种爱情观婚姻观。 嗯，好，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 嗯， 我和一个小伙伴曾经旅行的时候呢碰到一对情侣，后来呢没多久就分手了。那个男孩子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天要给母亲打六个电话，我和我的小伙伴看的都懵了。每天早上跟母亲汇报行程，中午吃饭告诉母亲早上吃什么，中午再吃什么，晚上晚饭呢跟母亲汇报一天的行程，然后下一天。我们以为要去登山了，这个男孩子突然说不去了。他女朋友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妈说这个季节山上会有蛇，不安全。然后呢他女朋友只能跟我们去上山了。实事求是的讲，这个男孩很不错啊，从颜值、学历、工作方面都无可挑剔，唯独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相处很累，总是感觉身边带个小朋友一起出门一样。据说后来因为这个嫁娶的问题，两家闹了矛盾分手了，那个男孩子也没说什么，同意了父母的意见。不过呢我还是为这个女孩子庆幸的，毕竟分手比离婚好，晚婚比二婚强啊。有这么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到了一个男孩可能太听妈妈的话。 嗯，我觉得刚才五哥讲这个故事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对哈。 嗯， 就是总感觉像带个小朋友出门。 哎， 其实这个妈宝男呢在婚姻上这种感觉就有点像童养媳，就是对于妻子来说，妻子就像童养媳，就是妻子要比她这个老公大很多的这种照顾一个小孩，就等于给这个老公，在婆婆来看的话，就找了一个奶妈或者一个就照顾她的这样一个女仆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说无论说在这个男人他在这个智商上，在工作上，甚至在颜值上他有多么的优秀，但是在心理上他还是个孩子， 嗯， 跟妈妈还是脱离不了这种关系。 嗯， 就在这种状态下跟任何人谈一份感情， 嗯， 那最终的结果可能都是分道扬镳。 是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大庆啊，就是如果说如何让一个妈宝男或者有这方面的一些现象的一个男人呢改变，或者说走出那种被母亲或者说依赖那种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因为我觉得呢，嗯，当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告诉他你们应该怎么去做啊，或者用什么方式啊，能够从妈宝变成自己啊妻宝啊，或者是以自己的一种行为来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们应该做哪些改变呢？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们摆脱母亲对他们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应该是在观念上的一个改变，就是作为一个男生来讲，假如你没有结婚没有恋爱，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做一个妈宝男其实也挺幸福的啊，在某种程度上。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的话，那当你有了一段感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对这段感情你需要自己负责，然后你需要为你的另一半负责，而这个责任呢完全是由你自发你来处理的，而不是要指望着你的母亲告诉你一二三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是你可以询问这个老人家的意见，这个没有问题，但最后的决定抉择还是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做。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其实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好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要为谁负责。 嗯， 在这种感情当中，婚姻当中，爱情当中，你需要负责的是为你的另一半，为你自己，而不是为了你的母亲。 嗯 啊， 如果我是一个女孩，然后呢我身边是一个妈宝男，然后我又非常喜欢他，希望他能够改变的话呢，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可以影响他呢？ 嗯，那就做一个好妈妈嘛， 怎么去调教自己的儿子，然后让他变成自己的这个。 你知道这个妈宝男啊，有时候他也有自己的先天的优势啊。 嗯。 啊，虽然这个名字不好听，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那种缺乏安全感的女人来说的话呢，妈宝男有非常致命的吸引力，因为他比较好控制。哎，因为妈宝男在恋爱的时候呢，对女朋友会像妈妈那样的言听计从，让你错以为呢，哎，结婚以后他会对你就是百依百顺， 嗯 啊，造成一种这辈子非他不嫁的这种假象。所以呢，很多人虽然觉得妈宝男非常不好，但是呢，依然会有很多人前赴后继的跳进这个坑。 对， 我觉得呢，这不叫坑了。就是任何一种男，你说直男也好，什么妈宝男也好，凤凰男也好，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问题的同时，就会凸显出另外一方面，他可能有一些哎吸引力在哪儿， 对， 是吧？ 对， 任何人的缺点和优点有时候都是 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的。 嗯、的确，像五哥刚才说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致命吸引。 啊，致命吸引，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妈宝啊， 嗯、 这个温柔、体贴、听话，哎，但是你跟他时间接触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他这种这个温柔、体贴、听话是有着很大的这个麻烦在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我觉得就像五哥说的，很难判断说妈宝是好是不好。 嗯， 好在哪儿呢？如果有人欣赏他，而且。比如说两个妈宝，一个妈宝男，一个妈宝女，哎，两人都在一块儿，没准也挺好。或者一个人就喜欢妈宝男，哎，他跟婆婆的这个关系可以搞得很好，没准他也就很幸福。但如果有人不喜欢的话，就是这样。 对， 我觉得适应才是最好的。 对，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呢，是需要适应啊， 对， 或者说适合， 对 啊，是不是合适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何判定你身边是不是一个妈宝？啊，无论是男和女呢，啊，我们可以提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或者说你可以来判断一下。那妈宝男和妈宝女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呢，这个55.7%的受访者认为呢，这个精神不独立，任何事情都要征求妈妈意见，跟妈妈报备啊，属于这样的妈宝。第二个呢是认为生活不独立，缺乏自理能力的，属于这一类人。还有呢是什么呢？是指在心理上非常依赖母亲，其他特征还包括工作、感情、父母包办，啊，喜欢被设定好的生活，盲目顺从，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很脆弱，受不了打击，哎，责任心不强等等，啊，这一切啊，似乎都是妈宝男的一个特征， 嗯， 啊，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似乎我们认为妈宝男是非常。不好的啊，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和你在一起的那种感受才是最真实的啊。他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那种啊？你说妈宝，他也可能会变成泥宝啊，会变成啊七宝啊。如果变成七宝男的话呢，那岂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 对， 其实说到这个妈宝男的形成的原因，有一点呢，大兴你的意见，很多人说啊，养不教，父之过。而且根据调查显示的话呢，目前父亲在照料和照看儿童过程当中的角色呢，作用有限，陪伴和教育也不够。因为目前呢，这个父母在一起照料儿童的日常生活里面，父亲的角色呢，发挥的不好，也是因为很多的父亲可能承担了很多的社会的一些工作啊，一些家庭的一些责任。那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妈宝男的大量的出现是因为父亲的角色没有发挥好，或者说在家庭里面呢，父亲没有用自己的感染力来感染自己的孩子？ 嗯，我觉得五哥刚才提的这个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说为什么是妈宝呢？你看，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妈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嗯， 那就是妈妈没有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老公身上，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男人的感觉是什么？我被忽视了，我被晾在了一边。所以你看，这个必定导致他们的这种夫妻关系并不会特别的这种顺畅嘛。那这个时候你想给孩子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孩子就不知道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男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嗯 啊，这是一。二呢，我就像我说的，正因为 父亲被晾在了一边，所以父亲对孩子撒手不管了。 嗯， 那这个时候男人的这种角色，社会角色或者这种心理角色，在心理学上讲，这个男人的机能，这种在家庭里的角色，父亲的角色应该是一种切断的机能。 嗯， 他应该是一个权威的形象，一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会帮助孩子，告诉孩子是非的观念什么什么的。但是如果了没有了这一块，阳性的缺失，那完全是母性阴柔的这一块，那可不，孩子在浸润之下，那就变成了一个阴柔的妈宝男，或者说更女性化一点，有可能哈， 嗯， 就更女性化一点。 他可能不是说变成了阴柔的一面，他是依赖的那一面会加强。 啊，对，依赖， 习惯性的依赖。 嗯， 比如说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呢，通常是跟母亲睡在一起啊，无论是男女，啊，特别是男孩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奶奶呀，姥姥的时候带的时候，也是会放在身边。那么长期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小孩他在他的幼年的时候就受到了母性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他以后的成长，或者说以后成为妈宝男，有可能就埋下了伏笔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很多父亲没有把自己的那种作为父亲的应该拥有的一种判断力啊，决策力啊，一种强大的一种指挥能力，通过正确的方式给予到这些自己的孩子方面啊，因为在家里边好像就没有这些施展的空间， 对， 只能是在单位啊，在外面啊，朋友当中有可能，一回到家可能这种指挥能力、决策能力各方面的能力呢都下降了，可能被自己的妻子就给啊 比下去了， 比下去了， 妻子太强了 啊，或者说他也不太愿意用这种方式去影响很幼小的儿子，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孩子。那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形象的问题的出现。 对，因为孩子可能更多的就像五哥说的，是跟妈妈呀，跟姥姥奶奶在一块儿，然后所有问题呢都会去寻求他们的意见，而不去寻求父亲的意见。 对， 那你这样越不寻求父亲的意见，那他从男性的角度、男性的观点，他就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认知。 嗯， 那就容易促成他特别特别的依赖自己的母亲。 嗯， 特别就变得不会那么独立了。 对啊，所以我们说导致妈宝现象出现呢，有很多原因啊，可能父亲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是吧？那还有一个责任，你觉得是不是也应该去寻找一下？就是说学校，因为我们的这个孩子嘛，包括所有人的成长，都是学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对， 包括朱雨辰，他是从中戏那边，是吧？当时他考中戏呢，他母亲就去学校啊，去帮他，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又说了很多细节，让人觉得很惊讶。 嗯， 那学校为什么不能够影响到这些成熟，或者说已经在走向成熟的这些青少年呢？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学校不敢冒风险让青少年去独立决策，使他们缺乏了独立做主的机会？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和现象？ 一个应该是有，因为现在就是家长爱孩子爱得非常的这个心切， 嗯， 然后对学校的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嗯， 不，除了是学习上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不希望孩子受到任何的这个伤害。 伤害啊，意外是吧？ 对，学校呢也是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敢大肆的这样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嗯， 第二呢，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学校的责任应该在哪儿呢？我觉得应该在幼儿园或者是小学。 哦， 为什么呢？我觉得就从一个性别比例的角度来说啊，并不是老师工作值，而是说性别比例。其实在尤其是在幼儿园，这个男性老师的比例相当的少，其实你看这个大多都是女性，那女性的思维方式跟男性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你看在家里他经常接触的是女性妈妈、姥姥、奶奶，然后到了幼儿园呢又是一些女性的这些老师，所以就很容易让孩子们的这样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变得偏女性化一点，就那么阴柔一点，然后也更容易去依赖这些女性，因为女性是比较容易去包容去照顾孩子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促成孩子这种妈宝的性格也或多或少应该是会有一定的责任在里边，或者说成分在里头 好了，感谢我们的大庆。那我们下期呢，我们还会接着聊这个关于这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我们还会引发很多的讨论，还有一些案例和大家一起分享。啊，这首歌叫《残缺的歌》，我认为我们的人生啊都是残缺的，没有任何人的人生是完整的。啊，但是呢，希望它是一首歌，希望它能够像这首歌那么好听。好，感谢大庆，我是伍德彤。我们下个同一时间好想和你说再见。 所有关于你的往事都那么长，我总感叹当时的浪漫，我很在意那些回忆。时间总是冷漠去年少时的伤，承认轻狂却否定遗憾，其实心底还是在意。我不是摇曳在午夜里的霓虹，也不敢打扰你在你平静的视线中，是心底的不承认的 You'll be married You'll be married 你曾说的忘记了 You'll be mariedYou'll be married 活着的我唱首残缺的歌 You'll be曾经真诚的